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26号啊，星期二 啊，我今日唔怪你嘅，因为我哋今日咧就特别啲嘅，我哋今日礼拜二啦，但系咧喺六点钟将会出现嘅，唔系喺六点半钟将会出现嘅，系有我哋嘅奔波 back to back 吓，今日 系啦，咁啊，所以大家啱就可以听到啦，咁啊五点半同六点钟我哋就会都系播下啲新嘅派台歌啦， 冇错冇错，咁啊转头就即系玩下呢啲音游啊。骚动音游，喂！但系讲起音游咧，真系搞笑嘅，即系都唔可以用搞笑，严肃啲咁讲啦。即系见到一单新闻，因为你知可能喺外地咧，即系香港如果你细个有落机铺咧，咪有好多嗰啲吉他机啊、鼓机啊，甚至乎发展咗好多好多元化嘅音乐游戏， 音乐节奏游戏啊。 其 实 我发现原来机铺咧，差唔多有成三分一嘅机种咧，即系喺我嘅年代啊，三分一嘅机种都系基本上系同音乐有关系嘅。基本上你求其拿起一个乐器，佢都有佢一个专属嘅音乐游戏咁样嘅。 系啊，嗰阵时去，我谂嗰时去嘅时候，即系我好大个先去中学啦，已经。 我大过你，我完咗中学先够胆。 嗰时系个同事带去，因为我去嗰个仲要系之前讲过喺啲大商场以前会有噶嘛。 系啊系啊， 即系个感觉就 系 会入去安全感。 九龙湾嗰个 系啊，安全感大啲 啊。 系啦，因为地区啲小型机铺，即系细细个读小学嗰啲， 唔够 胆可以随便入噶啦。 嗰阵时我唔敢入呢啲， 你外面望唔到里边啦，同埋有一种烟雾弥漫嘅感觉，你哋系唔够胆入。同埋即系校服又唔得啦， 佢大型嗰啲就感觉上好似正气啲嗰阵时细个觉得， 系啦系啦系啦，跟住观塘后屘个商场都曾经有啦，上面咁嗰阵时有去过，我记得即系嗰阵时即系千禧年代咧，鼓系有嘅。 鼓啦，吉他啦， 吉他有嘅， 琴啦， 手指笃嘅系咪都好已经开始有咧？ 有嗰阵时直头发展到咧，手指笃系其中一个，手指笃你讲系讲紧九宫格嗰只嘛？ 我已经唔记得，总之喺个 screen 上面已经好似会画。 系啊系啊，有一只系直头 3D 噶，后屘发展到你知唔知啊？系直头你用啲手同脚去配合去画啲动作咁样噶。系啊，叔叔你好老， 我真系唔知啊，I don't know 啊。 其中一个嗰阵时都后期比较兴嘅就系九宫格嘅，即系笃个九个格仔咁样样嘅一个玩法嚟嘅，但系都系一啲音乐节奏游戏嚟。 系系系系。 咁然后呢啲嘅系列其实即系一路以嚟都发展咗好多啦，即系即系除咗即系最早期我认知系太鼓啦，跟住每个乐器都有唔同嘅玩法啦。 哦，系咁太鼓系一个 最大家 会认 知咯， 或者佢嗰个冇咁那个门槛会相对低少少，因为我哋头先讲嗰啲。譬如吉他啊，或者用手揿嘅，或者嗰隻鼓咧，佢嗰啲系列嘅感觉，通常咧，我自己觉得咧会生人勿近多啲嘅，因为通常喺嗰度揾嗰啲人咧劲， 技术性高啲， 技术性高好多。 系啊， 咁太古呢个系列感觉上就系会亲民少少啦，好似老少咸宜啲啦，男仔女仔、大朋友小朋友都会玩多啲。我谂亦都关成个设计啊。 風格啊嗰件事係會容易啲，所以以前去玩就多數係玩呢樣先嘅，因為容易啲，即係一粒星、三粒星慢慢打上去嘛。 但係講到即係點解我無啦啦今日講起呢個題目咧，就係因為見到有單新聞嘅，就係即係有個男仔啦，就去到即係日本嗰啲嘅遊戲機中心。咁因為其實好多呢一類型嘅機咧，早即係會比較早啲喺日本嗰邊推出咗先嘅，咁然後可能隔幾個月先去到唔同其他地方。方即系可能香港啊咁样，就可能你讲紧可能隔紧三四个月先会喺香港玩到嘅，系啦，即系因为啲歌会不停 update 噶嘛，你知道，即系你知呢啲一唔 update 咧，你玩嚟玩去都系嗰几首就闷噶啦， 啲劲嗰啲高手已经打爆咗啦， 系啦，咁同埋要练噶嘛，咁跟住然后我今日见到有一个新闻就都几无稽啊，我可以咁样形容啊，就系有个男孩子啦，去到日本嘅游戏机中心，咁因为嗰度嗰啲音乐game 咧就啱啱出咗一个新嘅更新， 系有新歌， 系啦，咁啊，即系你发现咧，即系你执着一样嘢，执着起上嚟系可以好夸张，系会做一啲好唔理性嘅行为出嚟嘅， 叫你冷静啊嘛，嗰个冷静咪搞成咁， 冷静就出事啦。嗰个男仔就系走去将嗰部啱啱更新咗嘅游戏机，佢啲歌库咧就下载咗落自己嗰度。咁然后就当然就嗰、那个游戏机中心就发现咗就报警处理啦，咁因为呢个行为系犯法㗎嘛，咁好多人估计就系话即其实啊即估计点解要咁样做呢，个男仔点解要咁样做，好多人都话明明啲歌你而家喺串流平台俾几十蚊就聽得到買得到㗎啦，甚或乎可能有啲串流平台你係 join 咗個會費，基本上你好多歌都聽到。 即係你要聽歌點解要做一啲咁 危險 嘅行為去得到啲歌呢？係 啦，因為其實呢樣嘢都好老實講，即係我哋以前就冇咁方便啦，即係你可能要揾一啲外地嘅歌去聽，咁可能相對上會難啲啦。而家你一個音樂平台都已經齊曬，咁有一啲即係比較熟呢一樣玩法嘅一啲朋友仔就分享話咧，因為嗰啲人可能係想攞翻屋企自己練啊。因为佢唔系佢为咗唔系佢得人哋只歌咧，佢得人哋嗰套软件唔系为咗我要翻屋企听只歌啊， 而系佢好想练习， 佢要喺屋企自己练习啊。 而喺香港又未有部机咁， 系啦，咁佢可能屋企即系有一啲叫做自己设计嘅私家机啦，或者可能买咗一部翻屋企，咁但系你买咗一部翻屋企嘅时候，佢唔会随住嗰个档案去更新噶嘛，你买翻嚟就系咁噶啦嘛，咁所以你变相就要不停去，你要更新嗰啲档案，你要有唔同嘅合法嘅途径去买一啲更新档翻嚟先做到嗰样嘢啦。咁但系嗰个人又好明显可能系心急啦，即系等唔切嗰几个月啦， 心急人上 系啦，心急人上啦咁。咁于是乎就做，即系估计啫，唔确切系咪一定系咁啦。但系 因为大家好好奇，点解要做出一个咁 系好奇怪 嘅 呢 个 行 为， 系啦，即系。 断送自己前途，即系我哋都讲翻嘢，但系千祈唔好乱咁样做啦。 真系唔好以身试法。 系啦，系啦。 咁所以佢就会觉得啊，系咪即系执着起上嚟就系会 去到咁咧？ 去到咁咧，就系为咗要练歌，早嗰几个月去练下嗰个游戏嘅即新嘅歌。所以 翻到嚟到香港有嘅时候就破纪录啦。 同埋有啲人嗰个兴趣系咁噶嘛，即系好喜欢咧，有时可能减压咧，佢好喜欢喺一啲好多人嘅場合底下玩呢啲遊戲機玩得好叻咧，咁好多人咪會圍觀嘅，我都試過圍觀嘅，有見到一啲咧真係著住西裝攞住個公事包，好明顯係啱啱放工嗰啲上班族咧，去到嗰啲遊戲機中心度擺低，突然間就好似上咗身咁樣跳舞咧， 因為有一啲係跳佢 detect 你嗰個身體嘅動作噶嘛，跟住有一啲譬如用手拍嘅嗰種嘅節奏遊戲，就係有一啲我見到好勁嘅，即係佢可能會戴手套啊，即係有一個裝備去令到佢可以表現出色啲，因為有時你知呢啲真係差半秒就差嗰半秒噶啦嘛，如果大家玩過就知道啦， 冇錯， 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呢、這個即係你講起呢種呢啲音樂遊戲嘅即係介。机等等咧， 的而且確是一個很有趣令你認識一些歌的渠道來的，就是真是一些考古的。以前我們玩跳舞機，即如果不是玩跳舞機，有些歌未必會認識的，即 Butterfly， 即是最經典的 I'm Ready to Butterfly， 或者 Barbie 啦， Barbie Girl 都是那陣時我小學的時候，即我想90年代尾千年代那段時間的家用遊戲機，嗰時社區中心有得玩嘅，咁我仲好記得嗰時有一對孖仔咧，超勁，係同步喎，係啊，即係 真係孖嘅， 真係孖生嘅兩兄弟咁樣，大家一齊會去玩啦，睇住佢哋兩個喺個跳舞姿上面。神同步真系好夸张， 系咪真系孖生系有啲优势咧？喺呢啲即系嗰个心有灵犀嘅方面， 可能大家兴趣一样，再加上佢哋个样一样，孖生咁变咗嗰个同步感更加强啊！好癫嘅咁，系啊！咁但系嗰阵时会咁样认识咗呢啲歌啦，跟住去到后屘又系玩呢啲音乐游戏。嗰阵时我就因为去机铺玩，我成日觉得好大压力嘅，因为身边会有好多人望住你，虽然就话即系你练习系。即系点都要噶啦，你玩任何呢啲街机都系，就算你玩赛车 game 都系噶嘛，都系所谓交下学费，可能玩一阵咧，先可以练到个技术。但系有阵时你未练到好嘅时候，你系唔会想攞出嚟见人噶嘛。 系啊， 但系个问题，你练习嘅过程，你避开唔到其他人嚟望你，就会有嗰种压力噶。 因为一定系公众嘅场合，除非你买部机翻屋企自己。 系啦，但你又买唔到嗰套股，你细个边有钱 摆得落啊？ 咁嗰时候后屘咧，我就有家用家用版啦，即 PSP 咁啦，咁咧嗰阵时就有嗰只太古咁样喺度玩啦，咁就 我都有玩， 咁咧嗰度就好多日文歌咧，其实我系喺嗰度听翻嚟噶，咁即系有一啲会本身识嘅，即系 Superstar， Pop Star， I Wanna Be a Pop Star， Keep Me Your Model 嗰只啦，跟住会有残酷天使行动纲领啦，即系新世纪福音战士嗰首会有啦，跟住另外有一首咧，我唔记得咗系喺呢个游戏认识先啦，定抑或系睇日剧电车蓝色先嘅，就系 CCB 嗰首Romantic， 中文译做罗曼蒂克，永不停止 片头嗰只 嗰首啦， 系 即系因为喺日剧电车男里边，佢系有一个为咗呢个剧集而自己原创嘅一个类似动画咁样，咁然后就用咗呢首 CCB 嘅歌啦， 唔知咩人间兵器咁样， 系啊， 类似兔仔 啊，好劲啊，系啊，即系个日文嗰只歌 Romantic 啊。多玛拉奈咁样啦，即系中文译做罗曼蒂克永不停止咁样嘅意思咧，大概译到。咁咧跟住佢个前奏又好好型啊，咁跟住我唔记得咗系喺嗰只 game 嗰度玩呢只歌先，定因为睇咗电车男先，我唔记得先后次序，但系总之就会令到，因为你成日练啊嘛，跟住后屘咁你就会好记得嗰首歌。咁而最得意嘅系咩咧？最近固定牽手新歌《羅曼蒂克》咧，其實睇翻創作人之一林月邦，佢又出 post 講嗰陣時，佢哋好耐以前創作呢個 demo 嘅時候咧 ，exactly 嗰個嘅參考或者靈感來源就 CCB 呢一首歌啦。咁跟住咁嗰陣時，我哋同阿固定牽做訪問之前咁去 research 啊，題外話固定牽訪問呢個禮拜過一兩日大家會聽到啦，咁會再聽好詳細啦。咁跟住我就揾翻呢個 CCB 嘅歌一聽嘅時候咧，其實因為我從來都係對啲歌咧，我係記歌詞好差啦，甚至有时我唔记得歌名或者边个唱，总之我就记得个旋律。 我觉得你都叻噶啦，你头先记到咁多歌名， 吓系啊，系咪因为有 mark 翻低话头先开麦之前，咁跟住我就听翻呢只 CCB 嘅歌之后咧，我就觉得呢只歌我听过，但我唔记得咗喺边度听。于是乎咧，我记得嗰一日我系好痕啊，个人 系 我系好想 搵翻 我喺边度听到，跟住不断 search， 我最后先至醒起系、日剧电车男又出现过，后屘我都记得喺太古度出现过，先搵翻。即系有阵时好得意，有啲歌你系喺一个唔知咩时空之下，一个咩环境你听过，你细个但你唔记得咗，大个听到好亲切啊，好熟悉啊，咁样你咁样搵翻出嚟咯。 所以如果港版都有得玩呢啲咧，其实呢日浪漫。系啊，真系好啱攞嚟打下太鼓。 大家而家可以听咗固定轩呢首新歌，再听下 CCB 歌，你就会感觉得翻嗰个年代嗰一阵除啊！呢只都好啱攞嚟排一啲 dance cover 或者做嗰啲音乐游戏嘅歌嚟噶。我已经谂到咧，就打红色、蓝色、红红、蓝红、蓝红、蓝红、红蓝咁样样 咯。我净系记得我永远都打唔到鬼级，我最多都只能够打树级嘅。 呢只歌可以出一个难度高版本嘅。 辛苦了太多人，单恋消耗太多青春的元神，两白兔随便吻，脚也有些伤痕，很喜欢你着短裙，很喜欢你无奈眼红如石灯，像人火烧了心，入夜还在等，情是种挑衅，身不羁的男神，越怕丑人越要战胜那些缺陷，这一刻才够精神，差一点就爆开，为何还在等，让那火烧内心，乱撞和乱哼， 好新闻之前听我有固定轩最新派头作品，歌名叫做罗曼蒂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鐵根據票價調整機制，今年可加價 5.05%， 但是由於觸及封頂機制，最多可加價 3.09%。 在現行方程式之下，去年12月消費物價指數有 2.4% 的升幅，而第四季運輸業名義工資指數就按年上升 5.2%， 兩項指數變動上架之後乘以 0.5%，並且扣減按物業發展利潤變動的 0.6% 生產力因素，再加上之前未加的 1.85% 然後加幅，計算出票價調整幅度是 5.05%。 不過港鐵設有封頂機制，實際票價加幅不可超出去年第四季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變動，去年第四季按年增加 3.09%，因此今年港鐵票價加幅封頂為 3.09%， 至於超出上限的加幅可以延後追加。兩名共同業主由於沒有遵從強制驗樓法定通知，今個月在九龍城裁判法院被定罪和判罰款合共大約25,000元。有關單位位於深水埗鴨寮街一棟樓齡59年的綜合用途建築物，屋宇署根據建築物條例向有關業主發出法定通知，要求他們委任註冊檢驗人員就有關單位的露台進行定名檢驗及有需要的定名收緝。由於業主沒有遵從有關通知，被屋宇署檢控，並且分別在今個月6日和20日被法庭定罪和罰款。聯合國安理會通過要求在齋戒月期間於加沙地帶立即停火並實現長期可持續停火的決議案，是去年10月7日以巴衝突升級以來首次在安理會決議之中明確要求在加沙停火，美國投棄權票。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林健表示， 決議，其次鮮明要求立即停火，擴大在加沙地區的人道救援，解除對大規模人道援助的限制，符合安理會行動的正確方向，回應了國際社會的普遍期待，中方對此表示歡迎。林健說，安理會的決議具有約束力，中方要求當事方履行聯合國憲章規定的義務，根據決議的要求採取應有行動，期待有重要影響的國家對當事方發揮積極作用。中方將會繼續與各方一起為早日平息加沙戰火、緩解人道局勢、推動落實兩國方案不懈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晚间局部地区能见度颇低，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Ann 提翻你，咁现时咧湾仔北一带咧交通都较为繁忙噶，咁所以中环湾仔绕道去西环方向通往龙和道嘅支路咧系要封闭。咁湾仔会展一带咧交通繁忙啦，咁包括会议道、港湾道、分域码头街、博览道一带等等。而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咧坏车都仲喺度噶，咁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接近摩士公园游泳池。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屯门角的交通意外呢已经清了场了，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转车站。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到油站。路面情况，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慢车，龙尾去到裕仁大厦。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慢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林街一段车多，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李林村，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近住珠海学院慢车，龙尾去到黄金海岸二期；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车龙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将军澳宝邑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尖沙咀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照顾者悉心照顾身边有需要嘅家人，忙足24小时， 好攰啊！有冇人可以帮下我啊？ 身边人嘅主动帮忙同扶持，可以减轻照顾者嘅负担。家人、邻舍和社区携手建立照顾者友善环境，俾照顾者唞唞气，一起为他们打打气。照顾者如有需要，可以打社会福利处资助的照顾者支援专线182183。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谁送上过彼岸， 周吉培 仍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河， 张曼芝 遨游现实幻象之间逃离破碎绝望的 summer stand alone and drink my whiskey I cry alone and feel so tipsy 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边度跌低就边度起翻身，失意两生花，一个敢搏，一个敢爱，事业同爱情系咪可以两者兼得？徐露、陈道玲，二约金兰，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快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 誓 约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下次就笠上 暗恋加幻想， 想打打打打打打至我们，钻石山界。FM 94.8，奔波加笑点吗？轻松跟游浪中辣，收拢感冒。 FM 94.8，奔波加笑点吗？轻松跟游浪中辣。 斌臣，你信唔信邪啊？ 邪有乜好信啫？呢个世界有更多嘅事情，更不可思议，更恐怖。尤其有时，你会发现身边嘅人，可能你都谂唔到佢到底谂紧啲乜。 我于体窝里头，寒气又在挑逗，被压住没法动武力扬手。怪两手寸头，求地友在手下，好在抱住十字架，又会战斗。望你冤魂不散，恐怖再现作此剧集，一缕自然白蜡，半怪异旁白，这啲阴魂不散。问你为神父作法，突破法门大闸，这通不塌，这头妖无头鬼，等到打拉打败打转头。 想食嘢定翻屋企 ？What you say？ I said it's getting pretty late. Should we go and get a burger or go home and make the bed? No, you're just the voice I'm hearing every day. 不会想不特别消费，只怕感伤可放低。相比某些人，谁更贵？为叫我天生那么怕贵，却得出身别人更怕。 泳儿最新排台作品撞到正。又或者 整全球都关机，今晚这世间都会坏死。 比起鬼神之说， 长必杀技，千手似观音可替代你。 近年有一样嘢更加令人担心啊！ 话物理，揣摩你口味，发张到军事都会处理，不出手就获得胜利，视觉都抛弃，承认再出生也即弃。 尤其当你追唔上而家科技 即将到期。一出生就用白痴手机，听霍金警告都见危机。最终惨食你，你不要惊奇，你吩咐起来卡状式应激。一天其他隔离，他会反击你。趁今晚杀死你。But if this intelligence we already had proved very difficult. But I think the development of her own intelligence has felt the end of the human race. Alan 布智良霍金预言书，尤其当你体验过科技带给你的好处，同时间带来它的不好处的时候， 一切从此 可能你会更加心寒。 你与我各一边，而从此不会面，不想见， 拉近了人的距离，同时间为我们设立了 单色道变，残存一些憾事， 一层层的隔膜。 很可惜跌你没到终点，游和那路线途碎变迁，手机一按往事再见，沉溺于相片思忆每天，为了初衷只感到累了放弃谁，说再见分开这一句，只要一封密信。 全一些憾事都讽刺我。 Set J 回复原厂设定。 连中窗都挤出笑面，眼镜跌落在佢边，灵欲至死，趣剧却未完。这凄惨的片段，为你每日再重演，仇家都只笑着看吧，你也有今天。又似某卡通戏，人物那执念，能陪陪你，我愿意命变短。即使死多一百次，都只归于搞笑事，你不必不好意思。像我的一颗心流血不止，观众却话似临死引大家笑多次。茄喱啡的暗恋极难被发现，一个钟却你死一片，若你开心能无限次翻身作表演。卡通笑片的角色不怕名太贱，心肝肺腑都炸开，只博心一软，尚有得演。你敢说并非一时，谁叫我很喜爱凝望你侧面，明明限角自觉在放肆。即使死多一百次，都只归于搞笑事，你不必不好意思。像我的一颗心流血不止，观众却话似临死引大家笑。 衰仔乐园，而科技带俾你最恐怖嘅其中一个体验系科技嘅记性太好啦。有时有啲嘢你想忘记，但佢久唔久都会提翻你嘅。间唔中一啲嘅相片啦，一啲嘅影片啦，一啲嘅 status。 红黄绿转又转，醉了又散，剧院外面。 思渐变黑白，仿佛看见你依稀对望，回忆的半分钟，差不多等到曙光才消失，生活很压的是吗？我待你受了委屈。 Feature Gordon Flanders 回忆半分钟 Aurora version。 城市不单止涉及体育、文化、娱乐、音乐及商贸活动，势必令全城气氛升温。你准备好未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六点听新闻啊！ 一介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 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细用记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心配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哦哇哦哇哦，直接感觉。 多成，你喺度揾揾揾揾咩啫？ 我喺度揾紧啲回忆啊，揾翻自己过去。有时如果唔系睇翻相簿里面啲相啲片咧，已经唔记得咗可能半年前嘅同一日发生紧咩事。 翻手机翻开照片，翻到一处看到你，深呼吸 ，just let it be。望日历怎么倒数 ？Your birthday is near， 不知哪个不经起送给你。偶尔我会想起 ，We naturally said 终于找到你 ，When we first met。告诉我你怎么松了手，告诉我我该怎么放手，谁可指引你 feel are the one， 遇见时最初错的可不可重组，告诉我固执的引诱，告诉我你怎么不开口，祈祷脚踏在上帝手，确定与否，如回首该怎么 新歌由自己填词去写出呢一份嘅心声，有邓林欣彤嘅新歌叫做《告诉我》。望翻住嗰啲嘅过去， 有时最痛苦就是曾经以为好近的了，到的了，点知又在手边那里流走了呢？ 到听途说他将可跟你成家，计划那沙滩派对可特单，让我来喝光响奔祝你们永久璀璨，橱柜那枚合照仍在笑，留下给我感叹，衷心祝你们美满齐美白发，厮守终老做彼此灯塔，甘苦都与共世太难差，当初的我们说过齐美白发，不过肤浅的对白，只需一个人舍得一个人，便做人生的过客。是你在被抱中轻轻唱情歌，也用舌尖轻吻我耳边轮廓，习惯任我双手的冰冷在你的心窝，想记得你曾说下半生要共我一起过，衷心祝你们美满齐美留作垃圾，原谅你不记得，都打算怎么守过一生，努力爱他谨记誓盟，有乐与富勇爱到余生，这份爱开过心，伤却刻骨铭心，你努力前进却成祝福我走出灰暗， 曾经的称呼是我们，到现在可能只是变成我。邓小友的派台作品《白发齐眉》， 我们随意的丢失感觉，我们围墙内感到寂寞，当清晨花落，那时曾抱紧自己身影，有时无意中跟我自己分开很远，将身心耗损，纪念也曾温暖。如果不想打算，也总有可眷恋。如果可以恢复全力感觉，陪我翻开最初最深处有希望，同铸造我 感觉，陪我翻开最丧，最深处有希望，同处做你的歌，不论形状。如果不想打算，也总有可眷恋。如果可以挥霍全力感觉，陪我翻开最丧，最深处有希望。 Mason Wives 的新歌叫做《那样我们一起》， 重复去改难改写我，古怪暗沉怪我天生是废纸。 再将轻，不要说。 我缺点戒不掉，也会有我的对白。这个角色总有人爱吧，原来我没法因你下沉，自我独有一种优雅，都不怕，都不怕。Yeah, yeah, yeah。 潘昭龙的不是你的形状，哪怕未必 fit into 你的世界都好，有时我都可以自大少少。所有关系都是双向的，你不啱我时我又不啱你了，咁我咪可以否定你。 新曲风的他是火鸡孙，可能有他新派来作品，歌名叫做 All For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根据票价调整机制，今年可加价5.05%，但系由于触及封顶机制，最多可加价3.09%。喺现行方程式之下，去年十二月消费物价指数有2.4%嘅升幅，而第四季运输业名义工资指数就按年上升5.2%。兩項指數變動相加之後乘以0.5%，並且扣減按物業發展利潤變動的0.6%生產力因素，再加上之前未加的1.85%然後加幅，計算出票價調整幅度是5.05%。不過港鐵設有封頂機制，實際票價加幅不可超出去年第四季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變動。去年第四季按年增加3.09%，因此今年港铁票价加幅封顶为3.09%。至于超出上限的加幅，可以延后追加。 两名共同业主由于冇遵从强制验楼法定通知，今个月喺九龙城裁判法院被定罪同埋判罚款合共大约25,000元。有关单位位于深水埗鸭寮街一栋楼龄59年嘅综合用途建筑物，屋宇署根据建筑物条例向有关业主发出法定通知，要求他们委任注册检验人员就有关单位的露台进行定名检验和有需要的定名修葺。由于业主没有遵从有关通知，被屋宇署检控，并且分别在今个月6号和20号被法庭定罪和罚款。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晴淑仪说，估算现金流将会在明年年中用尽，已经向政府提交建议方案，会持乐观态度，期待政府在今年年中回复。他说西九正是面对严峻的财政状况，但是未有停止与其他国家的博物馆和表演艺术中心等合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晚间局部地区能见度颇低，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黄珠路嘅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噶啦，不过车龙仲系好长噶，排到去扫管笏同埋龙富路近龙门居。另外，荃青交汇处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主要咧就系影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下行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新楼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新华实道上桥位，龙翔道上狮隧同埋西行荃湾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提一提大家，在港岛区因为湾仔北一带交通繁忙，中环湾仔绕道西行通去龙和道的支路仍然是封闭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是欧瑞强。由2024年8月25号起，60岁或以上嘅香港居民，包括合资格残疾人士，必须使用乐游卡，先可以享用到2元搭车优惠。仲未有乐游卡嘅就快啲申请啦！未满60岁嘅合资格残疾人士就唔使换卡。详情睇乐游卡网页或打3147-1388查询。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马天佑、 欧子林、 撕去所有心智疤痕，挥去所有温暖体感，可乐山百毒都不侵。 黎展峰， 或是我有志，心伤过一千次，还相信可以跟他再比试，无止境。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 家姐对唔住， 讲咩对唔住啊？都已经咁啦，一家人仲讲咩对唔住啊？ 我哋大个啦，男人。郑家有我哋三个，唔会冧嘅，知唔知？ 男人点解要卖楼？郑家三人又点处理呢？ 国剧八三零加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听三成群，你必须要拥有极 good 嘅语文能力。 日本入公厕咧，日本人觉得啊，嗰啲相见共用嘅设施好差，唔用家 friendly 嘅，嗰啲设计又 考埋一点。 其实我想个 user friendly， 又想用中文，但系 friendly 发觉唔识译做中文。 我知我 用家友善使用， 系 absolutely 啱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00-5:00，黄天怡、方子豪、阿蝶，三五成群。 我爱新生活嘅诗芬，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咧，我爷爷经常都会鼓励我，同我讲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所以我而家就算遇到一啲嘅困难，或者面对一啲唔识做嘅嘢，我都会同自己讲冷静啲，俾啲心机慢慢做，一定会有成果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爱家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两把声音，两个角色。谁话谁经历同一样，前程不肯设想，却不过是一样。没对象，走落满影像，祈求能一路同想象，还能一起忍受对方痛苦晚上。 在这首歌曲当中有两个角色的。陶陶声演的就是一个爱过几次都受伤而回的女生，而对唱的 Ash 就是暖男担当来的，代表着身边陪过你经历过失恋的人。作曲编曲就是赖颖彤，填词 Oscar， Rap Lyrics 路上有 Ash。上榜两个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七位。鲁迅友，黄希涛，我一个空虚孤单，发觉夜漫长。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卖脾气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响， 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下次就得上 暗恋交幻想， 我六点半新闻翻嚟之后咧，有我哋呢 犀利啦！今日我哋呢一个嘅游戏环节啊，吓苏动无啦啦加多咗个梯图俾佢， 加多啲名俾佢， 系啦，就系苏动音游呢个奔波 back to back 嘅吓。咁啊，我哋呢个游戏好好嘅，呢个音游咧系唔怕俾人 copy 嘅。 同埋我哋呢个游戏系我哋听下呢个精心设计嘅 jingle 啊。 好嘢！ 从前有个人叫小明。他的人生就是一个多重宇宙。 讽刺的是，他的命运主宰在两位电台 DJ 的手上。 他奔神， 他波城， 每次都会轮流揀歌， 延续小明的生命， 决定小明的命运。 欢迎来到 奔波 Back to Back， 充满住电影感嘅。 哇，即系自称充满住电 影感 嘅呢个音乐游戏 嘅 introduction 嘅叫做奔波 back to back 嚟噶啦，准备好啊！ 嚟啊嚟啊 嚟！开始我哋今日奔波 back to back， 嚟啦！ 最近小明咧喺度 plan 紧旅行啊，因为储咗好多积分啦，要用一下啲积分飞下 book 下酒店先得嘅。结果佢就换咗一程非常之抵换嘅三日两夜之旅。一到步，小明即刻去到当地嘅酒店，然后同佢身旁一起去旅行嘅朋友话俾小明听：小明啊！你觉唔觉得呢间酒店怪怪地啊？好似咧一路有人跟住你咁噶。 总统酒店万尺套房，华丽又灿烂，所勇敢发入好角色，手心摸过关。精彩一晚尽兴快感，谁人愿怠慢？如今我转柜套餐，怎么不自在怪怪风？时候是晚上，窗帘抖震，木凳有声，玻璃杯回响，心海恐怕就快有鬼。 闹鬼爱情，小明 feel 到唔对路，望住隔篱仲瘦过自己、弱过自己嘅朋友，佢心谂今晚点算啊？ 谁可借身保卫烽烟里无常势，无办法以一挡百，看宇宙摇曳，难阻每刻消逝，纵气力。唯独你前来就杀出重围，各去心时代的岗位，立明日信誓。梦系或是变化，系土遁或冰 上都很静，任意发挥。剑术像浪客壮丽，或你怕死像我妻，要是同路去，未怕乱世。好比个性没流露，出狗也拼命狂吼，各自其法，要各自变好。谁可即身保卫奉献女巫常世，无办法以一挡百，看宇宙摇曳难阻，每刻消逝纵气力枉费，唯独你前来就杀出重围，各去走时代的岗位，立明日新世。你画像内美脆弱，可暂后侦察风向，然后为身边的呐喊拍掌。假使碰上是残局，多得索魄再回复，血已渐满，哪会有退缩？神光始终不灭，烽烟里银魂里同面对，每刻心碎，哪怕又流泪。如果要把鬼灭，要恶人粉碎，唯独你前来，尽处跨过去，你我他能互相组队，路遥没顾虑。 有 Tonic 的鬼滅之日、啊、非常之紧张、啊、小明见到身边的朋友好像哇好散咁、啊、到底今晚点算好啊，就喺小明諗得好紧张嘅时候，入黑啦，佢哋准备要喺酒店度度过呢个晚上，到底今晚会发生咩事呢？小明听到一把唔係好熟悉嘅女声出现在他的耳边。 和他听到一样，他跟我有点似样，若要拣公司中选做漂亮，难怪你爱欣赏，其实多我是同窗，仍是我为了看他那面相，难道是我心太善良，才令你心开始痕痒，其实你全是那些思想。从今开始从来有鬼，人相恋我似做奸细，常得怕就怕终会倦，怕我未崩溃竟已枯萎，乱去想东西如何更追，怕得太下次无法要支持，宁愿变自闭，跌要惊吓我一世。情战哪怕科幻，相恋也碰到撒旦，若有鬼终于得泄露破绽，谁进驻你空间，陪着我态度平淡，情话也在这里讲，那面生难道是